的朋友。 这一首由四个大男人演唱的《四海》呢，是由当中的一位高进他的手笔。高进是谁呢？你应该有听过小沈阳的我是小沈阳，还有我的好兄弟，包括其他的一些男人歌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高进的作品。而且呢他已经出道十几年了，虽然他的作品呢是被广为传唱，但是大家对这个人呢好像并不是特别了解哦。而据他透露呢，近期他将会赴美国制作他的代表作，就是我的好兄弟的英文版本。诶，这首歌用英文来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OK， 接下来听许茹芸的歌，我就是这么快乐。 说你爱我爱我爱我

手，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转身就来到沙漠，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拉里波的吉他的扫帚，穿梭在他魔幻的小宇宙。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就等于拥有了所有。 伍思凯的一张专辑的标题曲叫做《爱的钢琴手》，这是由姚谦作词的一首歌曲，而且道出了作为音乐狂热爱好者的伍思凯在音乐圈这些年来的一些心声。而他的这张专辑呢，当时还得到了金曲奖评审的肯定，而且受到了大众的青睐，所以对于一个歌手而言呢，这也显得尤为重要吧。接下来是很多人的女神陈珊妮的歌，这是她2015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如同悲伤》被下载了2次当中的一首歌，歌名也很文艺啊，叫做《漫天纷飞的银杏森林》。这首歌是由陈珊妮作曲制作，作家骆以军填词的歌。

倔强，我真的好想要回家。为什么一定要长大？为什么世界变得好复杂？我不想独自面对眼泪流下，我只想紧紧抱着他。我真的好想要回家。 很稚嫩的声音啊，当时唱这首歌的卓文萱确实是很年轻，那一会儿他才15岁，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从以前到现在的卓文萱，大家印象中就是觉得他是甜美的，但是其实说真的，可能很多人对他唱歌这件事情记忆度并没有很深，因为总觉得现在唱甜蜜的可爱的歌曲的女生很多，大家更多的认识他是因为他是演员卓文萱吧。接下来要听五月天的歌《温柔》。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想你抱着我。在你眼中

看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时候是被这首《一剪梅》严重的洗脑啊，特别是左小诅咒的演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清新的正常的复古的《一剪梅》，终于是把我拉回来一些了，这是费玉清的版本。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去到一个异域的地方，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神奇。这首歌哪怕放到今天的话，也依然是可以瞬间秒掉一些玩商业概念的电舞歌曲吧。他们的前奏呢就长达40多秒，好像很少有听到歌曲有这样的。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这样啦，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光出现到了另个世界，眉中间有个红点，头插着珠帘。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机会，问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 候眼泪垂。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